地瓜，吃满大家娃。 从小我还喜欢，我喜欢吃别人家掏地瓜，左边一个地瓜，右边一个地瓜，吃他们家掏一个地瓜，吃他们家掏一个地瓜，我每天都在吃地瓜，我长得好像地瓜一样。 你吃不吃蚂蚱？吃门我去抓。 你吃不吃蚂蚱？吃门我去抓。 你吃不吃蚂蚱？吃门我去抓呀。 你吃不吃蚂蚱？吃门我们抓。 这里有一只，那边有一只，你们要吃蚂蚱，吃门大家抓。大家一起来，一起抓蚂蚱。大家一起来，一起抓蚂蚱。大家一起来，一起抓蚂蚱。大家一起来，一起抓蚂蚱。大家一起来，一起抓蚂蚱。大家一起来，一起抓蚂蚱。大家一起来，一起抓蚂蚱。大家一起来，一起抓蚂蚱。大家一起来，一起抓蚂蚱。 我们听到的是10年前同期榜单的火箭歌，来自于山人乐队这样一首蚂蚱。在推出山人乐队同名专辑之后，他们参加了各种音乐节晚会，持续扩大知名度。而在2016年，他们参加中国好歌曲第三季获得冠军，也让他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。不过遗憾的是，乐队的贝斯手艾勇在去年11月因病去世，年仅35岁。每到炎炎夏日的时候呢，各大饮料厂商都会施展拳脚来争夺市场，由此也会出现很多的广告代言歌。时间来到2009年的第25期榜单，火箭歌属于13个榜位的升幅，排在第19位，王力宏这样一首《畅爽开怀》。 瓶盖，希望从手中醒来，证明快乐它存在。每一秒满载期待，生活是无限精彩，迎接着畅爽开怀。世界是属于我们的游乐场，最美好的事物是与你分享。轻轻轰隆，把巨声大声送到你心中，你负责火红，让你脉搏跟着我的热血一起疯狂的跳动。温度升高，不要再等一下，心快融化，我们唱心下，烦恼甩开，放自己一架，汇聚所有点滴，让我们唱心下。充满微笑，未来还有很多奇妙。 活着是更加美好。阿拉隆隆隆，带着来 阿拉从手盼来看世界。 阿拉隆隆隆，带着心要让生活更加快乐。阿拉隆隆隆，带着来 现在听到的是张靓颖刘德华演唱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文主题曲阿拉弄，用上海话的我和你来体现欢聚合作的世博理念。这首歌在2010年第25期中歌榜以26个榜位的升幅跻身到第8位，成为当周的火箭歌。继续中歌榜璀璨年华，在2010年第25期中歌榜上，除了26位升幅的火箭歌之外，还有另外一首歌的上升幅度也达到了惊人的20个榜位，这就是他在参加《快乐女声》之后，这一年推出首张 EP 的同名主打。我们就来听，从第40名上升到第20名，丁爽《It Girl》。 随时在变化，蓬松的头发，红色的指甲， My name's Dia。习惯 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。世界变得再快，是非成败一旦抱你入怀，置身事外，一笑却到自然醒过来。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，只想在潜意识里留成美，没有心情不出来。你出来，这个世界也奇怪，只要散步去年有你 璀璨年华。回顾到了七年前的同期榜单，火箭歌手 Yoga 这一年发表个人第三张专辑《美妙生活》的主打歌《自然醒》。 搬过来 中歌榜璀璨年华，当我们时间倒回到并不久远的过去，往往会对比出歌手很大的变化。像王也最近几年转型到影视方面发展，音乐上也有了新的公司。而在2010年，他获得快乐男声第七名；2011年推出 EP《温暖如也》；2012年加盟索尼音乐，推出首张个人专辑《痛快》。当中的主打歌《让寂寞更寂寞》在2012年的第25期中歌榜上，以14个榜位的升幅获得了火箭歌排在第16位。 谁能预测每一种心情？感觉仿佛像预告天气，没有人能够确定谁会晓得明天的爱情。想起当初我遇见了你，如今却只剩曾经给爱过的，我爱过的这段情人间的空格，少了句点来衬托短暂快乐。寂寞更寂寞，就任这一生生的埋没，埋没你和我那未完的冲动。或许能让寂寞更寂寞，孤单就能升华成半个朋友，没你陪伴也有人懂。只剩曾经给爱过的，我爱过的这段情人间的空格，少了句点来衬托短暂快乐。如果能让寂寞更寂寞，就任记忆深深的埋没，埋没你和我那未完的冲动。或许能让寂寞更寂寞，孤单就能生活。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夏目中体贴，戴着假面，所以没崩溃。我诚实诚到走不动的那天，却不想承认输给了时间。我不是装傻，是太过倔强。我带着成长的谎，爱你的伤，看着天亮。我不是装傻，是为爱投降。狠狠地在我心上开一枪，看我痛到多漂亮。哦，我痛我带着逞强的谎，爱你的伤，看着天亮。我不是装傻，是为爱投降。狠狠地在我心上开一枪，看我头脑多漂亮。 吹就过了，话说说就算了，人笑笑就散了。我没事，只是假装强势。 线松松就断了，路走走就远了，心想想就乱了。有心事都是过去的事， 人生路上的孤单怎么都走不完，想要一个人陪伴只有这么难。 想象中的那一天一等多少年，都准备了多少遍，心甘情愿。 吹就过了，话说说就算了，人笑笑就散了。我没事，只是假装强势。 线松松就断了，路走走就远了，心想想就乱了。有心事都是过去的事， 单身路上的孤单怎么都走不完，想要一个人陪伴真有这么难。 想象中的那一天一等多少年，都准备了多少遍，心甘情愿。 的蔓延，你不会一个人，看看身边的人。 在朱莉然音乐厂牌之前，王铮亮就演唱了很多的影视歌曲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和刘涛合唱，也是刘涛主演电视剧《幸福从天而降》的片尾曲《我不会一个人》。这首歌的曲作者是陈曦，董东东。而这首歌在2014年第25期中歌榜升幅了6个位次，排在第4位。最终他也获得了十周榜龄最高冠军的好成绩。好，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璀璨年华。今年刘瑞琦的单曲新版房间在之前打榜，而我们中歌榜璀璨年华回顾到三年前，这首同期榜单的火箭歌是刘瑞琦第一首登陆中歌榜的作品。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从第35名上升到第21名，上升幅度14个榜位，刘瑞琦初夏。 喜欢静静看夕阳，你的轮廓是最美风景线，风吹过发梢，带着影子跑，远去的记忆慢慢变老，多想要找到熟悉的微笑，那味道多么重要，那边的治疗又开始吵，哦哦哦哦哦哦 插满森林，森林怀里继续辽阔，我把生命当作成功，不求寻觅，只为洒脱。就像每每个十五般回家，就像叶子归途和气味的村庄，下一片露雪染落战场，让我眼睛插满森林，森林怀里继续辽阔，我把生命当作成功，不求寻觅，只为洒脱。 刚刚两首歌分别是2015年第25期中歌榜火箭歌刘瑞琦的初夏，还有这首是刚刚听到的16年同期榜单的火箭歌苏运莹带来的明明，就是她在参加中国好歌曲一鸣惊人之后首张个人专辑，也是目前唯一的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了。本周在中歌榜全中国奖励首播的来自于周笔畅的新歌无人岛，让很多歌迷感叹这十多年来周笔畅音乐上的不断进步。而在去年的专辑 Not Typical， 一张非常精彩的电子音乐专辑，除了像风在榜取得非常好的成绩，另外一首主打歌耳鸣也在去年同期榜单2017年第25期中歌榜上收获了黑马歌，升幅12个榜位，成绩第15名。 多催泪的悲剧，在长途的旅行没改变我，他和他的耳机里地球未必远行，各不相同，这时代的规矩，你尽管是你，我也不会失去我，一个人的共鸣，在该笑的时候我可以难过，外面杂讯这样多，谁记得住几秒钟，看上去就很流行，偏偏我太冷静，地球持续在震动，人间免不了有难留，那只是我的武器，我不怕我输你，我耳鸣，我想听， 千百种滤镜，恨自我的造型，你参与什么？别都交给基因，至少还有默契，来一段边走。这时代的规矩，你尽管是你，我选择是我。人的共鸣，在该笑的时候，我大方难过。外面杂讯这样多，谁记得住几秒钟？看上去就很流行，偏偏我太冷静。一场持续在震动，人间免不了有挽留。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 看看你的样子，黑眼圈大得快。